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约一刻钟后，第二名传令兵满含喜色奔入营中。 将军，那中原石狗放船下水，顺风之势，百里江面已行过一半，但有时水乡的参军强说中原人的船未保平稳，竟是用铁链与山板相连的。 这下就连帕沙也是难免喜形于色，母兵更是连连赞叹： 大善大善，真是天助将军。石家小儿熟读兵书，竟不知昔日周郎在赤壁击败曹操，正是因曹操用铁索连船，方使得火攻之计得获大成。 好，好啊，好！ 帕沙坐回铺着毛皮的椅上，眉眼含笑，连道三个好字，可见心情愉悦难以抑制。楚子林不中用了，又如何呢？他帕沙单凭自己，便能使这部废棋走出了奇效。江边火光沸反，隐隐有嚎哭声自江面传来，听着便觉得悦耳。然而不消半刻，便又有马蹄声哒哒传来。母兵笑道： 不知道又是哪里的好消息。 话毕，自外奔来一个满身黑污的南疆士兵，从马背滚落，哭喊着跪倒在帕沙面前： 将军，将军，北府军打过江来了。 帕沙勃然色变，把人自地上拎起。 什么？火船队呢？ 那满面黑污的传令兵哭道： 火船队都是轻重，驶到近旁就燃起火来，咱们的人纷纷跳水，可谁料水底下都是北府军的伏兵，他们也懂水性，手里又拿了兵刃，凡是从船上跳下来的人一个个都被杀死在水中。 火箭呢？ 发了，我们起码发了万箭有余，然而他们的船根本不着火。 怎么可能呢？木船遇火岂有不着之理？ 小的们也是等船驶近才察觉，他们用黑泥涂敷在船身上，把船生生涂成了黑船。黑泥厚实坚韧，火箭落于其上不能伤其分毫，他们还在船身上横出巨木，凡是靠近的火船都被巨木拦在巨船数丈之外。他们有风势相助，转眼已经岸边，他们全副武装，蒙头盖脸，不仅背了火箭，还在后船上带了水龙和投石车。未经岸边，北府军的领头人那个石庭云就下令开了水龙朝岸边喷洒，水龙里装的全是火油。石庭云下令投石，直打岸边用来存火种点火箭的铜炉，现在江岸边已经成了一片火海。 母兵有些慌神了。 将军。 帕沙咬牙切齿： 不要慌，他们也分了兵，只剩下几千人，最多一万，桂宁还有一万两千人留守。 实际上还有两千伤兵，刨去之后还剩一万，总是能抵挡一阵的。但是帕沙心中却有不祥的预感。为何石庭云要动用水战中最忌讳的铁索连江之策呢？不等帕沙往下想去，第五名传令兵跌跌撞撞闯入营帐间： 将军，北府军打来了，正往此处来。 打来了？来了多少？ 传令兵两股战战： 都是人，都是人，至少有五万，不，十万。 帕沙终于暴怒： 放他的屁，哪里来的十万？ 传令兵哆嗦道。 他们都在喊十万阎罗渡苍江，猪帕沙送王吧。 帕沙一脚将人掀翻，暴骂一声， 虚张声势，这是虚张声势，统领留守将士准备作战。 刚才电光火石间，他总算想通为何对方要用铁索连江之阵，他竟然让石庭云在自己眼皮底下搭出了一座从彼岸到此岸的运兵长桥。他冲出营地，远见沧江边的天火红一片，百里江面坚船锁江，烧起来的是他的兵马，烧毁的是南疆军士的斗志。惊慌的喊叫源源不绝地传来， 十万军马，北府军来了十万军马，用十万人打过江来了。 第五名传令兵说，江边的2000前锋军在火烧的恐惧中已被尽数剿灭，而北府军来了十万人的消息宛如裹挟着焦糊味道的江风，瞬间刮遍了整个归宁。帕沙算得分明啊，北府军怎么可能有十万人呢？但他又如何让恐慌的士兵相信他的判断？帕沙从怀中掏出厨子灵寄给他的书信，展开看了片刻，一把揉皱，面目狰狞扭曲的怒喝一声， 楚子灵。 帕沙总算是知道楚子灵的谋算了，他怕是真的起了异心啊。眼见南疆示威，他一个私生子就算是做了皇子也未必能真正逍遥快活，所以他想立中原的军功，做中原的将军。毕竟皇子之位虚无缥缈，唯有军功是可以牢牢攥在手上的。他怕是当真被石庭云发现了，因此顺势推诿，称自己名为南疆效力，暗中为中原谋划。以他的巧言令色，想必不难说服石庭云。他只需要利用自己这些人对他的信任，就可以带中原步步为营，将他们一一除去，把他们的性命当作投名状。真是一尾毒蝎呀，说不定从一开始便是错的，就连私生子一事都是他蓄意造假。北府军的唢呐队吹着愈加响亮的百鸟朝凤，愈逼愈近了。帕沙回过神来，不及再多想，厉声下令， 传令撤退，撤退，速速退往长陵与我军会合。 与此同时，百里之外率万军进进潜伏的副将等来了一个奇怪的消息。 你说什么？ 回副将，远处激起百里土尘灰雾的似是马群。 传令兵同样满心一动， 马尾上竖了草把，在地上拖行，因此尘烟纷起，那马群之中似是有人指挥驱赶马匹，让马来回奔腾，但最多不过几十人。 副将身侧参军数次回望归宁，只见那边兵火盈天，不禁心忧。副将成竹在胸， 不知归宁战事如何？有帕沙将军在，有何惧？前人再谈，我倒要看看这北府军要搞什么鬼。 混在尘烟之中，指挥着数月来集合的马匹，楚子灵呛了满头满脸的灰，只觉得浑身散发着马粪味，臭不可当啊。而他要比许多人更忧心归宁的战事。 哼，他们这群蠢货在做什么？ 楚子灵焦头烂额，舔了舔满嘴的口疮，抹去嘴角的灰沫，又望向归宁方向。 我明明要他们跑，他们为何不跑？